送回去了。 当时人家服务员拿着那个戒指，看了我一眼，一乐回头就跑了， 走了。 哎，给那个外宾，您捡回来吧。哦，哎呀，当时这个外宾一看是个高兴啊，哎呀，我的戒指， 哎， 回来了， 找到了， 太好了， 好， 你们中国人，太好了， 好， 中国人，太高了。 太高尚了 啊！高尚了，你们中国人，这是哪个人建的？ 什么味儿啊？这是， 都不知道他跟谁学的。当时一问他跟谁捡的，这个女服务员就告诉他了，这是跟一个清洁工那儿捡到的。 哦，清洁工人捡到的。 清洁工人捡到的。当时他一听，什么？ 清洁工捡到的？ 清洁工 啊？ 清洁工是什么官员呢？ 不是什么官员 啊， 这是普通的环卫工人。 环卫 啊， 环卫， 环境卫生 啊， 工人。 太好了，这个他捡到这个戒指，他不要， 不要，送还失主。 哎呀，这个清洁工他这个肚子里边太清洁了。 找不着合适的词儿了。 哎，头一回我们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个戒指认识的。 哦，这么见的面。 哎，头一回这么见的面。 那么后来怎么发展的呢？ 我给你念后来啊。 你赶紧念念， 注意听啊。 哎， 那天晚上我下夜班，刚走出饭店的后门，正好看见你们在抢运垃圾。这堆垃圾是我们为迎接一次国际会议大扫除而清扫出来的。我们经理很担心， 怎么 怕不能及时运走而影响卫生。可是你们不到两个小时的奋战就收拾得干干净净， 挺快， 那劳动的场面太壮观了，太吸引人了。 哦， 你们劳动的热情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都看呆了。 这姑娘这业余文化生活也太缺了。 怎么了？ 没事瞧盗土的姐妹儿啊。 她赶上了吗？这不是 爱看这个。 我立即跑回了休息室，给你们端来了香茶，拧好了热毛巾。可是毛巾不够用，我就把我那条粉红色的小手绢递给了你。 哎呦，赶紧拿着 你啊， 赶紧拿着。 怎么了？ 呵，甭说手绢啊，给一炸弹都得抱着呀。 为什么呀？ 外行。 怎么了？ 说明对你有意思了。 真的吗？你往下听啊。 后来 第二天，你特意把手绢洗干净给我送回来。而且里面还加了，哎呦，这过去了啊，这过去这么意思了。这儿我给你往下念，下边好玩了。 哎，不行 下边有意思。 不行这儿可过不去了。 怎么了？ 我们都听出来了。还姑娘手绢的时候里边加什么东西了？ 加 没 加什么，没 加什么不行。哎，说说加什么东西了？什么？ 啊？我给他写了一首诗，我给他加在里边了。 哟，这您这耍板敲的还会写诗呢？啊，整天这走，哦，来里这行吗？就这个，啊？ 我们怎么就不能写诗？我们也高中毕业呀，我们为什么不能写诗啊？ 高中毕业， 那当然了。 你们也念过书啊？ 你现在干什么？你不得有点文化呀？ 哎，你这首诗怎么写的呀？ 我这诗这么写的 啊，你说说。 一杯香茶暖心房，一块罗帕情意长。 哦， 但愿来日重相会，不知何时见姑娘。 哦，和人姑娘套近乎就是。 不是，我再还给她就完了。接到你的那首诗，我心里掀起了波澜。那天夜里，我反侧辗转，彻夜未眠。 都是让这盗土的给折腾的。 怎么回事你啊？ 不是，我琢磨他这些心理。 我开始认识到，正是因为你们平凡而有意义的劳动，人们才能生活在清洁的环境当中。 对， 十里长街一尘不染，这不正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吗？ 对， 这不正是你们心灵之美创造的环境之美吗？在激动之余，我也给你写了一首诗。 哦，姑娘也写了一首诗。 写了一首诗。 怎么写的？ 我给您背背啊。 我都背下来了。 我背了好些日子了。 哦，下功夫了。 燕子飞去盼春归，京华处处暖风吹。 哦， 后会有期君可待，门外花香半蝶飞。怎么样？ 诗写的不错 啊。 不过你们两个人